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啊。感觉这一个星期啊，大家都挺忙碌的，忙着干嘛呢？ 收快递， 忙着等货呢。曾几何时啊，这个1111是被大家公认为的一个叫做单身朋友的一个纪念日啊， 光棍嘛。 对，现在呢俨然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个疯狂购物节。嗯， 是真的快跟节日似的了，电视台还专门为这有那叫什么综艺晚会呢。 嗯，还好啊，今年的这个双十一是在周末，否则的话呢估计第二天准有迟到的。 哎，这个因为这个第二天上班呢我们之前也看到过网上有一些人发那个照片哈，因为有像私企什么的，老板自己也跟着抢造货，所以主动那天说今天迟到都不算啊，干脆半天大家就都好好踏踏实在家休息休息得了。 当然结合我们这个节目啊，原本好好的一个啊，单身朋友的那么一个日子哈，演变成这么一个环节，那让他们情何以堪呐。 这个锻炼也是需要的，你知道，对于谈恋爱的人来讲，如果说啊，一个男士能够对各种什么扫货的这些技巧啊，然后能够头头是道的讲出来，并且真的能够帮助自己心爱的女士，咱们说抢到好货，那绝对是一个加分项 啊。那俩人都好这个还行啊，那得找一数学好的是吧？ 数学好有脑子。 那么因为这个事儿，小两口啊，男女朋友之间啊，这掐架的也不少。 哦，主要是嫌这个剁手剁得太狠了是吗？ 耽误时间，而且有的时候呢，买了一堆确实没有用的东西。所以啊，购物这事儿呢，家家户户都需要，生活当中也确实需要。但是呢，两个人这事儿也得志同道合才行哈。 得商量着来啊，不能一个人这么想，一个人那么想。再一个呢，最基本的生活咱们还是得搞好，家务什么的得有人做，孩子得有人看啊，饭得有人准备，不能说一这个狂欢购物，别的都不管不顾了，那肯定。不行， 对，重点这个觉还得睡啊，媳妇儿也得管老公也不能不照顾是吧。好吧，总而言之呢，就是适可而止，量力而行是最重要的啊。 反正到今天应该货收的也差不多了吧。 问题是过两天还有双十二呢。 是啊，还会再有一次补货节。 行吧，其实吧，这个买东西啊跟找对象有相似之处。 是 得合适，什么都得合适，它就都合适。 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最好的，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也希望啊，我们这里的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半，并且呢携手走到白头。好，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请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我再次重申一遍啊，在我们检查和搜索征婚信息的时候呢，我还是发现了很多漏网之鱼。所谓漏网之鱼呢，就是没有在节目当中 注明征婚二字，请大家一定注明征婚二字，否则的话呢，很可能您的信息就被我们检索不到了。 那你等于是过后手动又进行了一个补充是吧？ 对啊，我有的时候就是怕遗漏，所以呢但凡时间稍微宽裕点呢，我就会看一眼，但是我相信应该还有可能有被遗漏的信息，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一定不要忘记写上征婚二字，以便我们检索的时候呢能够搜索到您。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周末了啊，收获归收获啊，咱们对象还是得找啊。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征婚交友的信息啊，还是女士优先。 对，两个收获都需要。北京女孩，90年生人，身高1米62，本科学历，职业呢是医生，父母都已经退休了。现在呢想寻觅一位北京男士，86年以后出生即可，也就是大自己4岁以内，身高呢在1米75左右，本科学历，有稳定工作，父母有退休金，唯独提了一个很具体的要求啊，就是要求这位男士不沾烟酒啊，这两样都不喜欢。有意者可以联系电话13051791471，13051791471。 好，再来看下面的啊，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人，87年出生，未婚，身高是1米57，学历大专，目前呢在北京地铁供电公司工作，性格开朗，爱好广泛，身体健康，孝顺懂事。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很简单啊，83年到86年之间出生的，身高是1米7左右，有责任心，有担当，孝顺父母，有住房，真心想成家的北京男。电话是13521218040，13521218040，这应该是家长的联系方式。 对，下面这则信息呢也是家长为女儿发布的，家里的独生女，未婚，1984年生人，身高1米7，海淀区人，品貌端庄，性格温柔，学历呢是研究生毕业，目前呢在机关单位里上班，好学上进，喜欢看书，锻炼身体，有独立住房，有车，家庭呢很和睦，条件呢也不错。对对方的要求，年龄在36岁左右，身高在1米75以上，同等学历，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积极向上。家长的联系方式15724762483，15724762483。 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人，未婚，86年出生，身高1米65，体重62公斤，大专学历，续的本，是普通的三口之家。女儿的性格属于内外兼有，本人文静大方，相貌适中。咱们老说身材适中啊，这相貌适中我们怎么理解呢？ 是普普通通人呗，大众脸儿，咱们说。 那你这么说人家肯定不爱听，反正我要是孩子他妈我就不爱听，凭什么说我们闺女大众脸啊？ 那自己相貌适中，适中我觉得就是咱 这叫谦虚， 打牌就是砍蛋， 忒不会聊忒不会聊天了，你以前怎么找到的媳妇儿啊？ 相貌适中啊，对，反正咱们这里头这些措辞啊，你仔细琢磨其实都有一定的含义 啊，就是不好不坏，看得过去是吧，这是很谦虚的一种说法哈。 再说你说的人家妈妈也该不爱听了，差不多了，咱们啊往下来。 相貌适中啊，知书达理，阳光，有内涵， 喜欢读书，喜欢音乐，喜欢旅行，在一家公司工作，没有说具体做什么工作啊。 嗯， 对对方的要求是未婚，身高是1.75米左右，年龄在38岁以内，有独立住房，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有上进心，诚恳稳重，真心想成家。有意者呢，可以跟家长联系，家长的微信手机是同号啊，1561-133-0579。1561-133-0579。你看我们的征婚信息上吧，绝大多数朋友呢都会写上对对方的要求是没有不良嗜好哈。 对， 通常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不良嗜好呢，就是对于男生来讲就是不是烟酒， 烟酒 是吧？ 嗯， 不打麻将还有什么？ 这就你去那个 KTV 啊，每次开篇都会有一首歌曲循环的播放，拒绝黄，拒绝赌，拒绝黄赌毒。 对，就是我们印象当中都是这些哈。但是一般来讲呢，就是生活当中的普通人不怎么沾这些。但是确实有一些现在其实也可以称之为不良嗜好，比如说网上买东西， 哦， 买的上瘾，而且买了一堆是没用的东西。 对， 嗯， 购物过头，然后呢包括有的沉迷于网络游戏，这种网瘾也好啊，或者说游戏瘾也好，或者包括其实咱们现在普通人很多人可能都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对手机的这种依赖，某种程度上也都已经快成一个嗜好了。这什么事情都得有个度，必须得适可而止。 嗯，所以我们现在所指的这个所谓的不良嗜好呢，它所涵盖的这个意义啊和涵盖的面是挺广的，大家不要仅限于说啊，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没有这么简单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几位男士。 好，下面呢，这是家长为儿子发布的征婚信息，家里的独生子，未婚，1986年生人，北京人，身高1.8米，学历呢是续的本科，目前在一家国有单位里工作，本人踏实稳重，善良，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对对方的要求身高在1.62米以上，大专以上学历，年龄呢在1985年到1990年之间都可以，身体健康，未婚，在1年左右有结婚意愿的，看来妈妈挺着急的哈。在北京城六区内工作，独生女就可以。有意者呢，可以先和母亲微信联系1324-018-9048，1324-018-9048。 接下来也是家长为儿子征婚。87年出生，未婚，身高1.86米，体重80公斤，这个很标准是吧？ 嗯，对，标准体重。 北京人，清华毕业，现在从事的是投资工作。 哦， 平时呢喜欢运动，喜欢旅游，对对方的要求就是90后的女生，身高在1.7米左右，重点本科以上。嗯，当然这个要求也比较高啊。 嗯， 形象要好，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如果不符合条件呢，不诚心的就不要打扰了。家长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微信号码是1831-032-8612，1831-032-8612。这清华毕业的。 因为你要人家说从事投资工作，我可以想象这个工作平时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精力都得放在工作上，天天你说盯盘也好啊，去盯着人家这些具体的项目也好，跟进也好，可能真的没有时间呀关注自己的个人问题，所以妈妈这儿帮着着急。 一说清华好像都是感觉就是都是理工男多一些 啊。哦，也不是，清华人家那个经济管理学院那是相当好的，现在各方面我们从企业到金融到投资领域那都有清华的学子的身影。 嗯， 嗯， 保不齐这位就是你说的这儿 应该是，啊， 清华毕业从事投资工作。 投资工作，对啊，他这个重点本科，咱们其实在大家发布的这个信息里头经常能看到，你说 911什么的哈， 咱们传统说重点就是一本嘛，不就是重点本科嘛。但现在有的家长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211那是原来的早期的一个类别，现在强调得叫985了 啊，985 那范 211， 对，那范围比211又小了一些，就更好一些。还有一些家长呢，可能就是最好就得是顶尖的，什么清华北大人大 那您干脆写出来算了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 嗯，北京男，1982年2月生人，未婚，硕士研究生毕业，英语专业8级，现在呢在国企一个教育出版社里工作，本人工作稳定，积极向上，稳重，热爱生活，没有不良嗜好，对对方的要求北京女孩，未婚，年龄相当，本科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热爱生活，没有不良嗜好，本人及家庭身体健康，就是基本上两个人都是对应的同样的要求。电话1560-114-2285，1560-114-2285。 85。 嗯，这外语好的都好，将来全都用得上。重点是还挺省钱的。 嗯，英语这个，尤其人家这种专业八级的，反正从我身边啊，我同学，家庭里面那个情况特别明显能感受到，就两口子如果英语都好，小朋友真的是从小家里就可以给他营造一个双语环境。好家伙，现在那小朋友三四年级啊，看他妈妈当然英语很好了，那专业的英文报告啊，看完又自己分析，但是有时候反而啊，中文倒是稍微的弱一点，咱们其实还是应该两手抓，两手都得硬起来才行。 嗯，重点是家长的英语好，将来辅导起来孩子得心应手。 嗯， 真的就是你不用报班能省不少钱呢。 是， 还有就是即便说没有孩子的事儿啊，俩人出去玩、啊、外语好那也会特别的顺风顺水。 那也得分去哪儿，我跟你说，好多咱们自己在国内待着啊，觉得英语挺好的人，一旦到了什么印度啊，包括日本啊，就这些发音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当地地方特色的英语口音的时候，你去了以后会感觉我以前学的英语是不是跟他们不是一个体系啊。 好吧，反正80后的孩子应该英语多少都还可以哈、 啊、 都还可以。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男士啊，他是北京男，未婚，82年出生，身高是1.78米，硕士学历，目前呢在一家金融单位工作，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人品好，性格好，相貌端正，身体健康，喜欢健身和旅行，没有不良嗜好，家庭和睦，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人，未婚，本科以上的学历，有稳定工作，身高在1.62米以上，年龄在30岁左右，身体健康，相貌好，家庭和睦。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3661042865，13661042865。 再来看几位女士，家里的独生女，1991年9月生人，身高1.62米，体重56公斤，婚姻状况呢是未婚，户口是西城的，学历是本科，现在呢在朝阳金融行业里工作，在上学期间呀就已经入了党。尊敬师长，肤色白净，性格温和，爱好广泛，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对对方男士的要求，未婚，有事业心，身体健康，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还专门注明了一句，如果您想找美女请绕行。 嗯， 父母的联系电话15321335926，15321335926。 你应该也写一句哈，相貌适中。 对，其实就是相貌适中的意思。 但是你知道吗、 嗯、 美女不美女不是你说了算我说了算， 对， 情人眼里出西施， 两个人互相看上，真的从性格上有内心的那种欣赏啊，真的不能拿世俗的我们通常那种眼光去评判美或者不美。 嗯，那里面是有情感和温度的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北京姑娘，未婚，今年29岁，家中的独生女，身高1.7米，体重59公斤，研究生学历，是一名公务员，传统家庭里长大，平时呢喜欢旅行，对对方的要求是未婚，北京或者是外地的男士都可以考虑，全日制，本科或以上的学历，有稳定的工作，房子不要求。 嗯， 说两个人可以一起努力，关键呢就是得人品好，性格得好，是找潜力股的那种哈。 对， 嗯，他说我是一个不愿意和别人争吵的人，而且每天的生活呢都比较简单，就是单位和家两点一线，希望能够早日遇见你，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故事。 嗯， 他留的是 QQ 号， QQ 号码是12509871175，QQ 号码是12509871175。 特别不愿意和人争吵，这样的人生你是没法体会的吧？ 啊，你什么意思？你话里有话。 就是嗯，真的就是遇到生活当中的这些矛盾啊，有的人就喜欢选择，咱们就是摆在桌面上，当面锣对面鼓，不见得一定是争吵，就是咱们什么事儿都可以去谈去商量。但有的人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就觉得，哎，这不是什么大事，甭说了，你就过一晚上，第二天就好了。咱们经常有时中国老话说嘛，床头吵架床尾和，人就不愿意被这些琐事去困扰。 其实一般来讲吧，真正争吵起来的不是很多，就有的时候吧、 嗯、 互相怼，有的时候呢又是比如女士可能有点任性， 对， 哎，撒个娇耍个赖 啊， 男人呢主要宽容一点啊，哄一哄啊，这事就过去了、 啊、 两个人之间除了原则上的问题之外没有什么大事儿、嗯、基本上都是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事儿， 是、嗯、 宽容点啊。 你好像话里有话呀。 小同志，哎，做人要宽容， 好，好，要厚道啊。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则信息，也是一位女士，未婚，北京人，1987年11月生人，身高1米7，体重125斤，研究生学历，专业呢是企业财务管理，在一家全民所有制的央企工作，是在编的员工，工作稳定，性格比较随和稳重，人缘好，爱学习，积极向上，孝顺父母，父母呢也都是北京人，已经退休了，对男方的要求喜欢军人啊，军人优先，如果是地方的呢，长期在北京发展也可以，未婚，身高在1米73以上，年龄呢在30到38岁之间，本科以上学历，工作稳定，积极向上。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910735622，13910735622。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这是家长为儿子征婚，1984年出生，身高1米85，体重77公斤，学历是大学本科，身心健康，有短暂的婚史，但是没有小孩，有独立住房，有车，目前呢在国企房地产的一家开发公司工作，为人正直，热情开朗，有责任心，性格好，没有不良嗜好。现在呢想找一位未婚或者是有短婚史没有小孩的，形象好，身高在1米66以上，年龄在30岁左右，身心健康，本科以上的学历，人品好，温柔贤惠，最好在北京，有独立住房的北京女子为伴。当然如果是北京户籍，当然如果是非北京户籍条件优秀的外地女士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双方本着互敬互爱，相互体谅包容，孝敬双方父母的理念，共度美好人生。特别像爸妈说的话、啊、 的确是爸妈发布的 啊，就是特别像婚礼上，是吧，爸妈对孩子语重心长的说， 寄予未来生活的这个要求，等于是爸妈提出来哈。 嗯，爸妈们都辛苦了啊，真是操心啊。有意者呢请和家长联系，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8612905989，18612905989。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1990年生人，身高1米8，体重76公斤，未婚，相貌端正，大学本科学历，现在呢在银行上班，性格属于内外兼修型的，对女方的要求，未婚，年龄相当，身高在1米6以上，相貌端正，大专以上学历，心地善良，温柔懂事，真心想成家。联系电话呢是13264158965，13264158965。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第一时段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一会儿见。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

京城帮帮团，说出你的爱情宣言。 我要告诉全世界。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帮助大家牵线搭桥征婚交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从女士开始。 女，1980年7月生人，身高1.68米，未婚，统招硕士毕业，家住在西城，户口也是西城的，是家里的独生女。目前呢，在一家金融央企工作，家庭没有负担，性格温和，阳光乐观，身体健康，身材较好。对对方的期望呢，是70年到81年之间出生都可以。哦，这个接受的年龄跨度还挺大的。未婚或离婚未育都可，大专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工作稳定。联系方式呢，是母亲的电话13651027825，13651027825。 今天的男士女士在金融企业工作的还挺多的啊， 对， 还有银行什么的， 金融银行投资这些领域哈， 应该是就是八零后他们那个年代上大学这个行业特别热门。 基本上其实从就是比他们这个年纪再大个3-4岁，也就是我这个年龄，从那会儿考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包括像对外经贸大学呀、中财呀、这些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热门的。那个时候就只要你是这类专业的，哪怕学校本身是二类校，但是这个专业的那个录取线都甚至比重点大学的一本线还要高很多。 哦，那现在呢，什么专业比较热门呢？ 现在我觉得可能偏互联网反而是不是更热门一些。 好吧，这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啊，女儿是辽宁女孩，未婚，1993年9月出生，身高是1.63米，体重是55公斤，目前呢在市内某三甲医院任高护，那就是高级护士，这意思哈。 对， 他这个业余兼职挺有意思的啊。他说业余兼职呢是给外国的留学生做导游， 那说明英语不错。 啊，但是他没说哪国的啊。 也有道理， 基础是英语吧，应该是英语啊。性格随和，积极上进。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88年或89年出生的啊，只找这两个年份的是吗？ 哎，你就要这俩，大自己5岁或者4岁 啊。身高在1.7米以上，本科学历，未婚，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辽宁的或者是外地，在北京有稳定工作的都是可以考虑的啊。就是户籍没有要求，但是一定要在北京有稳定工作，其他随缘。母亲的微信和电话是同号15140797835，15140797835。哎，他这个兼职的工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让我们一下回到了就是在大学的时光。 哎， 那个时候好像，尤其是大三快毕业的时候哈。 对， 这个是可以赚到外快的哦。 啊，你也打过工吗？ 因为我的外语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有同学就是做得很好。当然，那些外地的留学生因为年纪差不多大，他们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就是大家就是 连比划带玩， 说白了它其实是年轻人之间一种 交 往， 对交流，他们也学学中文，然后呢我们也跟他们去学很地道的那种英语、当然现在嘛就都忘了、 就是教回给老师了，你这不是教回给老师，教回给当时的这些同伴了、 重点其实是那种体验和那种感受、 对，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山东女孩，1982年生人，在中职机关下属的事业单位工作，身高1.62米，体重是53千克，长相较好，父亲在企业里工作，母亲是一位老师，家庭没有负担，对男方的要求1974年到1985年之间生人皆可。今天这年龄跨度还都挺大的哈。 嗯， 身体健康，有责任心，孝顺父母，有稳定收入，没有不良嗜好，五官端正，有独立住房，想在1年内结婚最好。联系电话13718819115，13718819115。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特殊要求的话，就是那个圈啊、那个范围啊，不要画得太窄。 对， 否则的话其实有可能会错失很多姻缘的哈、就包括一些经济方面的要求、户籍方面的要求，真的没有必要把自己卡得那么死哈。 其实我们看身边这些成功的朋友家人、包括你说这些，咱说案例不合适啊，但是就是身边的这些真实的例子，可能这两个人在我们常规的眼光当中根本就不应该有交集，那怎么这俩人就碰到一块儿，最后就很合适呢？如果照着我们原来想的，哦，我干这个专业，最好两个人有什么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这些职业范围，真到最后成的其实反而不多。 还有就是这个适婚年龄的男女，尤其是一些男士哈，我们都说男士是要事业有成，才可以成家立业。那你说适婚的年龄应该差不多也是90后。刚刚工作其实时间不长，你真说他有什么大的发展多么宏图远大，应该没到那个份儿上，但是你得会看人，就是人为什么要有眼光呢？ 对， 你得发现他有潜力，那未来的路特别特别长，所以尤其是这个年龄段的，就是那个圈子呀，真的别画得太窄啊。 所以老人们其实往往给年轻人建议的时候都会提到一点，别的可能什么都不看，首先要看是不是孝顺他自己的爸妈。咱们中国这古语百善孝当先，就其实从这个地方能看到他对他人乃至对自己的工作事业会是一个什么态度。 还有就是对于房车的要求，真是挺年轻的这个男生女生也好，他们那个年龄如果说不是什么特殊的那种高工资的工作的话，这个年龄段90后的能自己挣钱买房吗？ 就是即便有独立住房， 那都是爸妈挣来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把眼光看得远一些啊，日子毕竟是两个年轻人过的嘛。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女士啊，89年出生的一位女士，未婚，身高是1.6米，体重是42公斤，学历专科，河南人，在北京有正式工作，对对方的要求是未婚，年龄不超过自己6岁。为人正派，家庭简单，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北京呢有稳定的住所，微信号码是51981420，51981420。 这姑娘，我多说一句啊，您平时多吃点儿， 有点瘦是吧？ 太瘦了。这咱们现在按照小朋友们上学的时候，国家都已经有那个就是体重的指导标准了，就刨了你自己什么体育的成绩、跑跳投，具体成绩说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体重超重也不行，太瘦也不行，也要折合成分数去算的。您这个反正要照现在那标准，估计得在考试前得多吃点儿。 评不上三好学生了是吧？ 真有这个可能现在。 好吧， 咱们再看看下面这位女士啊，1991年生人，原籍呢是黑龙江，现在呢已经在北京啊工作落户了，北京户籍，是海淀区事业编的一位教师，北京211学校毕业的研究生，党员，身高1.68米，大气温婉，多才多艺，善于沟通，善于人际交往，综合能力比较强。生长的家庭是一个3口的幸福之家，想寻觅一位条件相当、有明确人生规划、上进心较强的男士为伴，身体健康，最好身高在1.76米以上，家庭氛围好，有责任心，有品位，有家庭责任感，可以共同努力奋斗的阳光男孩。要求呢，在北京有住房。母亲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电话同号15084575792，15084575792。 女，河北邢台户籍，1985年11月份出生，身高1.65米，学历是大专，目前呢在北京旅行社工作。平时呢喜欢旅行， 哟，这个工作和爱好合二为一了是吧，也喜欢运动还喜欢音乐，对对方的要求就是北方人，也在北京工作，最好不烟不酒，没有不良嗜好，身高在1.7米以上。联系方式是微信号，请注明京城帮帮团，微信号码呢是18730141014，微信号是18730141014。 在旅行社工作，喜欢旅行，这俩我跟你说还真未必能对上，因为人家旅行社工作也有内勤，他不是说都是带团的导游出去永远能跟着客人们去啊，饱览祖国的名山大川，尤其你要自己走不了还老看着给别人做各种规划，心里头其实更抓挠。 哎，你说有不喜欢旅行的人吗？ 有，真有， 就纯粹心理上就不喜欢旅行， 真有， 拒绝旅行，那是为什么呀？谁不愿意多去看看大千世界，看看自己没有见过的风景呢？ 因为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在玩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啊，就是可能没有做好准备的，或者有一些旅途过程当中的疲劳啊疲惫啊，或者说不尽如人意不够舒适的地方，这些我们在旅行当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对这部分朋友来讲啊，他们有可能参加过一次两次类似的这个旅行之后，在他自己内心的感受当中去评估受的这些苦或者说不满意的地方，超过了饱览景色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带给自己的那个快乐，那这个评估一旦做出了，那以后人家就是会拒绝呀。 要么就是自个儿要求太高，要么就是头一回选错地儿了或者选错团了。 有很多人就是跟过团以后就再不跟团游，这个是挺多的。 对，反正排除一些特殊的要求啊，比如说经济原因啊身体原因之外，绝大多数人都挺愿意旅行的哈，所以喜欢旅行是我们这里的标配嘛。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孩啊。 果然是标配啊。下边这位也提到了旅行，河北女孩，在北京上学工作，1983年出生，身高1.64米，体重52千克，本科毕业，是一位护士，目前呢在朝阳区上班，在香河有自有住房。本人善良，孝敬老人，有责任心，喜欢旅行读书，性格开朗积极向上。对对方的要求，或者是北京人或者是外地朋友呢，但是在北京定居，年龄相差5岁以内，大专以上学历，身高在1.75米以上，善良踏实孝顺有责任心。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W4645-34023 W4645-34023。 再来认识几位男士。北京男，36岁，未婚，身高1.74米，是一名银行的职员，收入属于中等，爱好旅游。以后我们直接说标配吧。喜欢旅行，还喜欢足球，还喜欢收藏。哎，这个就属于特殊的一些爱好哈。对于对方的要求是最好是北京市户籍，如果是外地的在北京工作有缘的话也是可以的，重点是人品要好。真心想成家，愿意过普通人生活的女孩，如果有意的话呢，请加微信，微信号码是恐龙 两个字的全拼 哦，就是恐龙的汉语拼音，然后是下横线 XY， 恐龙汉语拼音全拼下横线 XY， 加这个微信号啊。恐龙 别多想，别多想。 好吧， 这个词在网络上， 小男孩在小的时候不都有一个阶段都特别喜欢恐龙吗？ 喜欢恐龙， 而且各种各样的龙都是如数家珍的啊。 但现在网络语言当中，恐龙另有一重含义，所以我让你别再往下想了。 你看，我们想的都不是一个点，行吧，行吧。 再来看下面这位啊，这是北京大兴的一位男士，身高1.72米，体重74公斤，80年生人，大专学历，国企职工，离异。有一个男孩，生活的经历把我锻炼得比较独立，生活呀大部分我都会积极地去完成，性格随和，能和大多数人成为朋友，热爱生活，两个人在一起可以互相了解帮助，踏踏实实过日子，牵手在公园散步或去游玩。想寻觅一位80后的女士为伴，北京人或者定居北京的女士都可以，心态良好，性格稳定，能够积极地共同面对生活。这位朋友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z8917-16568 z8917-16568。 描述了一幅很美好的画卷哈。牵手在公园里散步或去游玩， 别 平时嘛，你没时间，尤其真的，我跟你说，结婚以后再有了孩子，天天都得陪孩子写作业，哪有功夫老出去旅游啊？ 嗯， 能公园里散散步就已经很浪漫了。 节假日别去故宫，别去颐和园，深秋之后别奔香山就行了。 前两天我还看朋友呢，他那个工作相对来说啊，这个比较自由安排时间一些。有一天上午大概没事儿，就这个季节还是一个工作日啊，发了一条很气人的朋友圈。今天上午颐和园、香山、故宫、天坛、中山公园、玉渊潭这六个地方，现在朋友圈发起投票，我该去哪儿？我估计等大家投完票啊，这一上午都过去了。 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朋友啊，女，83年出生，未婚，身高是1.63米，体重50公斤，学历是硕士，是一名中医医师，副主任医师啊。 嗯， 住在海淀区，性格内外兼修。本人心地善良，孝顺父母，目前呢父母都已经退休了，家庭和睦。兴趣爱好呢有看书、旅行、摄影、音乐、运动。对于对方的要求也是未婚，身高在1.7米以上，体态均匀，小2岁或者是大5岁都可以，学历是本科以上。要求对方性格开朗成熟，工作稳定，有事业心，有责任心，能够孝敬父母，家庭和睦，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他对于对方的这个职业要求呢自己画了个圈啊，公务员、医疗、教育、科研、国企、外企，收入呢最好是在万元以上，最好是北京人，如果外地的优秀男士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啊。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3691372565 13691372565。 他这个职业的这圈画的吧，其实某种程度上跟没话一样，因为他 涵盖的比较多了， 对， 是吧？ 国企外企他就是没提私企，但是前面又写了教育啊、科研呀、啊，但教育科研领域里面其实本身就也有私企存在的，人家要沾这边呢其实也可以。 好吧，那你们私聊吧。 好吧，下面的这是母亲给女儿发布的信息。女儿是1981年生人，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个女儿，现在呢已经上小学6年级了，我们平时帮她带着。女儿呢是大学本科学历，毕业后呢就在北京工作，在一家大型公司里做市场部经理，收入可观。市场部经理收入可观，我们也很想去。 不是，关键是多少算可观？ 可观， 每个人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啊。 身高1.58米，体重50公斤，相貌尚可。 这是尚可是吧？ 尚可， 有适中就有尚可啊。 对， 好。 择偶标准，身高在1.7米以上，身体健康，不抽烟，少饮酒，工作稳定，对小家庭有责任心，其他的呢都看缘分。女儿本人工作比较忙，我跟你说这收入可观的工作都忙 啊，这个不能什么都图哈， 真是、 你说想挣钱还老歇着 不容易、 梦里是可以有的， 不劳而获， 想想还是可以的啊。 哎，希望有缘人呀、先跟妈妈取得联系啊，然后再跟女儿呢进一步的接触。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466402052，13466402052。 其实真正到达了那种财富能够自由的时候吧，也是可以的。但是之前，人家也是哈，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估计也是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儿，哪有休息可言呢？ 关键是很多人到了自己几年前所想的那个财务自由的标准的时候啊，他心里面对财务自由的标准已经又改变了，又蹦到上一级去了，所以可能往往就是这一辈子也就这么劳劳碌碌的下去了。 好吧，每个人每个人的活法啊。好，来看下面的这位男士啊，男，38岁，身高1.7米，体重65公斤，他是山西人，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他本人呢在公司开车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交5险1金，月收入在5000，不抽烟不喝酒，人品好，帅气诚实，还尊老爱幼。为了他希望呢能够长期定居在北京，所以可以做上门女婿。好，电话微信同号13693325586，13693325586。 下边我们再来看两位女士啊，76年生人，未婚，本科学历，籍贯是山西，身高1.55米，体重是106斤，目前呢在一家私企工作，想寻觅一位72年到78年之间出生，未婚，离异均可，最好也是山西人或者北京本地人。有意者呢可以微信联系 LHFANLH LHFANLH。 好，下面这位女士呢是48岁， 北京户口，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是1.68米，自我形容是体型丰满有气质，是硕士研究生学历，目前在一家大型央企工作，本人有独立住房，生活没有任何负担，性格直爽，是持家过日子的能手。那不就是上得厅堂下得书房吗？对对方的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和修养，身高在1.73米以上，年龄在56岁以下，有稳定工作或者是自己的事业，有独立住房，性格开朗，懂得体贴照顾人的男士，最好有车。电话是13718090944，13718090944。 下边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啊，这是老北京的一位男士，今年41岁，未婚，长得显小，今天就是这些形容词啊。本科学历1.73米，国企职工，稳定，性格踏实稳重，有独立住房，有车。想寻觅一位年龄在36岁以下，未婚，工作稳定，人品好，身材适中，阳光开朗，会过日子。